海外人士。社论话，港府睇准呢个大好良机，及时推出人才服务窗口网站，希望能够向呢批失业人才招手。星岛日报社论。 《東方日報》的政論就講到，在香港封關接近三年之後，市民報復式外遊，昨日機場人頭湧湧，登機櫃位大排長龍，反觀本港的商場就冷冷清清，對比鮮明。政論說，港府必須要因時制宜，加快鬆綁，放寬防疫措施，已經是比起新加坡等地遲了接近一年，現在還不急起直追，經濟勢必繼續下行。《東方日報》政論。 信報的社評說，過去12個月內地經濟接連滑波，形勢嚴峻，新一年前路仍然崎嶇，每年官方的經濟增長目標一般要等到3月人大會議才有定案，不過市場已經普遍認定 5% 的增長是合理期望，鑑於今年增長大落後，明年傾力保5是基本，如果能夠超額完成，對香港經濟復常定有共榮裨益。信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咧都系正常，咁九龙入口就开始车多少少。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再提一提大家啦，较早前东头村道爆水管需要封路嘅，咁而家东头村道北行去黄大仙方向，近住东头村对出一段咧就已经系全线解封啦。咁另外九龙塘嘅深麻实道有水管急收，深麻实道去根德道方向介乎窝打老道至到德云道一段啦，唯一行车线仍然系封闭。咁今日系圣诞节前夕啦，咁港铁除咗机场快线同埋迪士尼线之外，所有路线都系会通宵服务。轻铁嘅505、507、610、614P、615P、706、751号线都系会通宵行驶。咁而兰桂坊首阶段嘅封路就会喺下昼嘅两点钟啊，至到听朝嘅清晨五点钟实施。受影响嘅路段包括有德记立街、荣华里、和安里、威灵顿街。而在九龙区方面，今晚七点钟开始，西九文化区一段的博物馆道会封闭，广东道、海防道、弥敦道和梳士道一带都会因应人流和交通情况有封路措施。预料到晚上七点半开始，尖沙咀的天星码头和九龙公园径都会全面封闭，部分的巴士和专线小巴都会调整或者是加强服务，警方会视乎人流和车流状况可能会扩大封路范围，市民尽量利用公共交通工具，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和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International Popo 33。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投票结果将于12月24号香港电台第二台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环球榜时段内揭晓。今年颁发的奖项包括 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至尊金曲、 最受欢迎男歌手、 最受欢迎女歌手、 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 最受欢迎日本金曲、 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放飞无人机要注意安全，小型无人机令已全面实施，除了定明危险行为和设定限飞区之外，亦规定操作小型无人机时必须根据风险水平注册标签和接受培训。无人机科技潜力无限，放飞前记得去民航处的电子平台 SUA1 站通注册和了解安全资讯。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 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圣诞快乐 PC， 圣诞快乐啊！ 系咁啊，希望咧听紧收音机嘅你咧，都俾我哋嘅开心嘅气氛咧感染到，好好好啦，咁啊，有买嘢， 仲要一种温暖啊！ 系啊，买有冇买圣诞礼物啊？送俾自己啊！正所谓 自己就 李靖教练咁样，多谢自己先啦、啊。今年 送俾自己系未有嘅，不过都今年都有啲 系咩啊？ 消费嘅意欲， 我以为我今年咧都有啲手紧，你应该唔会嘅，系啊，消费意欲，喂， 因为啲消费意欲， 车已经买咗啦。仲有咩咧？系咪车嘅配备咧？已经系电能车嘅配备啦。 唔系啊，反而系想同大家一齐同乐啦。尤其是屋企人点样同乐，因为可能疫情都大家喺呢段时间就 冇得外 散退咗啦。其实散退咗好多啦。咁、大家都可能咧嗰、那个。尤其是咧，我哋唔同嘅檢疫令啊，唔同嘅一啲令咧，都已經取消咗啦。 即係或者放寬咗好多啦。 係啦，咁所以大家咧就可以一齊去過年啦、過節啦咁樣咯。 係啊，我有啲朋友都係酒吧業界嘅，佢都話即係迎嚟一個好嘅消息啦。因為講真，你下下喺門口都要做個快測咁樣，撩一撩個鼻哥先入去咧，都好。窒礙咗好多客人嘅消費意欲嘅咁樣，咁依家就即係叫做唔需要咁樣做咧、就會好好多啦。即係對於佢哋生意應該有幫助嘅。咁啊，平安夜，希望咧收音機旁邊你咧都平平安安咁樣，同屋企人一齊度過啦。咁啊，即係早幾日仲要冬至飯，係咪先？ 係啊， 有啲可能咧就冬至飯啊要 postpone 兩日食，因為唔係個個都係可以準時收工噶嘛。 你有冇食湯圓 有， 你食嘅湯圓係鹹嘅定係甜的？ 我芝麻咋，芝麻咋，係、啊芝麻即係傳統嗰啲 咧，都會有一啲唔同嘅習慣嘅， 係 啊。咁係咩咧？就係佢哋會包好多唔同嘅湯圓，仲要係親手自己包啦。係咁有芝麻啦、紅豆啦，跟住仲有啲咧係講緊裡面嘅餡咧，唔係甜嘅，係鹹嘅。 哇！正喎、啊，可以試試喎、 啊。咁係呢個叫做蘿蔔啦，同埋豬肉。 哦， 幾有趣嘅，我自己覺得 係咁啊！下次可以試一下你屋企人嘅手勢咧，就是、小弟就可以有個口福啦。 係啊，同埋我覺得最有趣咧，就係我哋平時嗰、個湯圓係烚噶嘛。係 啊， 係啦、啊。我哋咧都會反常翻咧，即係會人喂，不如試下炸咗佢啦。跟住喺跟住咧，我哋跟住有一個笑話，咦？鹹嘅湯圓攞嚟炸，原來就係鹹水角咯。 咁啊，大家可以試試喺屋企搞搞新意思啦。係啊，咁啊，好，咁我哋聽只歌啊嚇，咁轉個頭繼續翻嚟咧，灣區生活一小時啦吧。 仍會記掛有閒時寫過的詩。喜欢圣诞，最爱说笑，做梦如是，但远去仍难忘哼过的诗。今天再唱，绝中真挚有心思。祝福寄语，轻哼低唱这首诗。想你都可以听见。 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丝丝暖意，开心指数正开始。 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但愿这好歌儿，佳节中高唱一次。 I wish you。 湾区生活一小时， 早晨 PC， 早晨好。 今日继续有香港玩具厂商会的梁会长同我哋去倾下嘅梁忠明先生。早晨，早晨啊！ 早晨，各位，早晨，两位好。 系啦，会长系咪因为做玩具咧，个人系特别开心，所以咧见到你个样咧都会觉得，诶，个样系喺个心里面笑出嚟噶。 好似嚟紧圣诞节，圣诞老人系攞啲玩具嚟洗下先，咁样系嘛？咁啊有玩具有生意啦。咁啊，嗱，问一句先，疫情有冇做多个生意？因为内地咧啲电商平台咧，其实咧做生意做多咗，因为有一个叫宅经济啊嘛，宅经济你留喺屋企，除咗打手机游戏之外咧，咁可能玩具都买多咗，或者喺 STEM 个领域。即係屋企人都要啊，叫做在家去教育啲小朋友，就買多咗呢啲學習嘅工具啊，學習嘅玩具啊，邊學邊玩，邊做親子樂咁樣。呢個亦都係上集我哋有講嘅一個概念啦。梁會長，交俾你多講啦。 OK， 其實呢個疫情嘅影響下咧，其實都係真係有影響嘅。我覺得即係話喺成個嘅世界都冇邊個行業唔受到影響啦。但問題就係話喺玩具嚟講咧，講真呢幾年咧，即係從我哋中國玩具出口咧。都是有增長的。咁同埋咧，呢段時間入邊咧，個個都唔出門啦嘛。咁喺屋企點樣啊？小朋友啊，你點樣令到佢即係更加開心咧？係咪？困住佢好慘噶嘛？係嘛？咁所以咧，就喺玩具嚟講咧，其實即係特別是 education， 特別是響教育嗰 part 嗰啲玩具咧，係好好賣嘅。啲 game 啊，或者係一啲robotic 嘅嘢啊。咁呢樣嘢咧，我覺得即係對呢個行業嚟講，雖然係影響，但係咧都係。OK 嘅，咁所以未来嘅发展咧，其实喺屋企或者喺亲子个方面嚟讲咧，呢啲咁嘅 product 同埋室外嘅 product， 即系喺个花园出边玩啊，即系健身啦，系咪？令到小朋友啊强体，咁呢个嘢咧系非常之好嘅，所以我都好开心，即系玩具咧有令到。小朋友開心的同時都有很多不同的得著。咁呢個咧，我覺得玩具就係嗰個開心的一個產業。即係我哋成日講做玩具咧，就係一個開心的產業。你開心的心態係嘛？你咁樣先設計一啲好的產品出嚟，去影響人哋。呢個好的影響最緊要係嘛？ 無獨有偶咧，我有陣時同啲叫做朋友仔咧，都是做開玩具的都是啲上市公司大老闆啦。咁我唔特別講邊間公司啦。咁啊，佢哋都係成日都笑面迎人，笑笑口啊。因為我都係即係今次。上個禮拜見過一次啦，今個禮拜再見多一次梁會長，我覺得成日都笑眯眯，好開心咁樣，係咪啊？即係散發到一種正能量啦，呢個係好重要，亦都係我哋香港社會必須嘅。 同埋近年咧，我見到好多小朋友咧，經常都攞住個電話啦，或者一啲平板嘅機器啦，佢哋純粹去睇片啊，或者等等。即係我覺得，如果透過玩具，透過科技結合。咦，呢一樣嘢會唔會幫到家長去教育呢？或者幫到佢哋？我脱離多少少呢個電話啦，即係數碼科技， 唔好成日望住 mon 先得噶。 冇錯， 係啦。咁啊，呢一樣都係我覺得大家要關切或者要關顧嘅。不過啊，調翻轉頭，我哋上一集未話叫梁會長帶我哋去深度遊下東莞嘅。咁啊，食買玩方面啊，咁喺老闆嘅角度，即係你即係同我講東莞米粉，可能你都食得撩楞啲嘅喎。可能 東莞辣腸係嘛？ 係啦，辣腸啊，咁樣啊，係點樣啊？阿梁生 ，OK， 其實東莞咧係一個好好嘅地方。你睇下，當國家開放之後咧，因為東莞個地理環境，同埋我哋好多嗰個居香港嘅一啲港人，就係喺國內出嚟嘅，呢個就係一個鄉情啦。咁所以咧，佢哋對呢個家鄉咧係好注重嘅。咁當開放之後咧，就好多香港嘅管籍嘅港商。就去大陸咧，就去投資啦。咁投資佢當然咧，佢揾自己最熟悉嘅地方啦。咁當地政府又支持啦。咁所以咧，東莞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地方，同天時地利人和啊，東莞人都好務實嘅。咁所以咧，要講翻東莞嗰個環境咧，呢十年咧變化非常之大。咁你食啊、住啊、娛樂啊，同埋一啲唔同嘅背景嘅一啲歷史啊，其實好有呢方面嘅一個好去向嘅。咁你睇東莞本身嚟講，一個城市，你睇到松山湖，咁松山湖係東莞未來嘅科技城，喺嗰度嘅發展咧，都好適應年青人喺度居住啊，即係政府咧都好多嗰啲政策，令到我哋北上嘅人點樣令到你喺度開心啊？點樣住得開心，食得健康。 同埋咧就周圍嘅環境咧都非常之唔錯嘅。 都係㗎，有陣時做員工咧，即係老闆好好啊，一諗啲員工嘅心態，即係修身齊家，即係你有個幸福嘅家庭，有個穩定嘅收入，咁你買到樓安居樂業，咁你咪直間你咪幫公司去付出咯，有貢獻咯。即係我估喺個管理模式，即係作為即係咁多間公司嘅老闆，梁生你都係咁睇嘅，應該係咪？ 呢個好重要啦，我諗以人為本啦，咁呢個都係要 care 翻人嘅一個行為， 係 好重要嘅，即係佢有穩定一個又和諧嘅家庭，穩定一個環境，個公司咧都俾到佢哋嘅發展，其實呢個係好重要嘅，即係喺個過程入邊咧去得著，就我哋都唔需要睇個效，睇唔需要睇個結果，當你喺過程做翻好嘅情況之後咧，你一定有個好嘅結果。 我成日都記得咧，我以前有個親戚喺東莞咧都有廠嘅，佢成日都會講，其實我而家唔係養緊自己一家人，我係養緊一大班嘅朋友，我哋養緊好多嘅家庭，所以佢會喺嗰個制度啊，或者公司嘅出發點裏面都會諗，我點樣去協助咁多家庭裏面嘅生活嘅生計，咁你先可以留住呢啲員工嘅心啊， 係啊係 啱嘅， 咁啊即係作為老闆梗係有想法啦，但係調翻轉頭啊，譬如請食飯啊，今晚老闆請食飯，係咪臘腸真係好曬家先？係咪整翻個煲仔飯先？嗱，煲仔飯咧香港出色啲喎，但係咧原材料臘腸咧可能真係東莞 嚟自東莞啊， 係咪啊？你等我哋深度遊啊食。方面有啲咩分享，有咩推介啊， okay, 梁生啊？ Okay, 其實響東莞咧，特別是響我哋廠嘅地方常平啊， 係 咁呢個咧係非常之即係響食嗰方面咧係非常之豐富嘅， 係 日本餐廳啦、韓國啦、西餐啦， 乜都有， 乜都有。其實基本上咧，你即係去到嗰度咧，即係同香港。即係嗰啲食街冇咩分別，咁加上埋咧，佢哋個環境咧，即係做得好好嘅。即係特別是日本菜啊，因為你嘅喺東莞咧都好多日本公司，同埋好多啲外國嘅公司喺東莞啦。咁你成個城市嘅佈置啊，或者係話個飲食行業啊，點樣 care 到呢啲客咧？可以夜晚去飲下酒啊，係咪啊？去溝通下啦，交流下，你都有地方俾佢哋噶嘛。 冇錯， 所以東莞咧係一個很好好嘅 platform。咁至於日本嘢咧，真係好地道嘅日本嘢。 係咯， 因為佢日日都飛過嚟嘅，新鮮嘢飛過喺日本飛過嚟，北海道飛過嚟。 即係想食乜就有乜咁。係 啦，呢個先係最。 不過我會咁睇嘅，其實要睇埋個地區嘅，即係例如 可能有發達啲， 因為咧 虎門可能就爭啲咁。 因為咧要睇佢個工業發展，因為嗰陣時東莞咧，即係例如啱啱阿歐講。虎門啦、 啊， 虎門其實做製衣檔， 就是成衣啊， 系啦。咁然之後隔離咧就係後街啦，即係再行前多少少就係後街啦。後街就做鞋多嘅、 啊，哇！你好熟啊都。 咁所以咧， 佢都係東莞通嚟，所以先同你困得到啊。 咁所以咧，我又會留意到啦，因為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國家嚟嘅 buy 啊，即係例如可能係菲律賓啊、意大利啊等等。誒，就係因為呢一個元素咧，就將佢哋嘅飲食文化咧都一齊帶咗去東莞。係啊，即係我自己咧就會覺得，我冇諗過，原來後街有咁多意大利餐廳，同埋全部係真係意大利人落地喺東莞落地生根，然之後開嘅。咁所以咧，東莞呢個後街嘅 pizza， 我覺得係好 好食 嘅。 你係講日本嘢，佢講 pizza， 即係咩咧？乜都有啲啦，傳統嘢有，新派嘢有咁樣咯。 傳統我就特別覺得東莞嘅烤雞係做得好嘅。系即系农家烤鸡咧， 啱啊啱啊，烧鸡，我哋叫烧鸡， 系啊烧鸡， 系啊。 我成日咧即系lunch 嘅时候咧，即系通常我哋喺 office 食噶嘛，即系有嗰啲大锅饭啦，我哋就会偷偷地走咗个对面去买。 咁啊，希望大家即系放行翻咧，即系通翻关之后啦，通翻关，大家有多啲机会又可以翻到内地认识下啦，咁样吓。到时可以约阿梁会长，我哋上去 带队系嘛？ 你带队 上去， 你每年都招待。六千几人系咪先？ 系介唔介意招待埋佢两个参观下先？ 最重要咩？我哋自己自费，自费上去咁先型。我都想见识下、学习下嘛，系咪先？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玩具厂商会啊有限公司啦嘅荣誉会长啦梁宗明啊吓，咁啊阿梁会长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啊， 多谢梁会长， 有机会再上嚟同我哋倾下偈。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唔该晒， 唔该晒，拜拜， 多谢多谢，拜拜，拜拜。 想不必挣扎地过 永远有挣扎，靠某次灿烂而活，永远会腐烂。有猛风吹过，有猛火烧过，然后我静了，为你静了，然后看着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昨日单日确诊新冠病毒个案突破20,000宗。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随着冬季到来和社会民生经济活动增加，疫情有所上升，公营医疗体系包括医管局人员正是努力调配人手应对，目前公营医疗服务的确有压力，除了新冠病毒，亦都多了流感、呼吸道感染和其他病症。他理解市民想在节日庆祝，但是呼吁大家享受节日的同时要留意个人卫生。卢颂茂说，政府一直检讨防疫措施，口罩令在抗疫之中非常重要，对预防流感或者其他呼吸道感染亦都发挥作用，他建议市民戴好口罩。他又说，本港一老一幼疫苗接种率稍低是很大的遗憾，他指责有反疫苗、反科学的人士发放错误信息，夸大疫苗的副作用，鼓励长者不接种，间接危害长者健康。他说可以讨论疫苗通行证发挥的作用，但是希望市民集中想下怎样保护长幼，推动接种。内地新增4103宗本土新冠病例，没有新增死亡个案，重症病例较之前一日增加99宗。新增的本土个案仍然以广东省最多，有1737宗，北京有580宗，福建和云南有超过300宗，重庆和湖北超过200宗。累计报告确诊病例有397,195宗，5241个患者死亡。关爱队将会率先在荃湾和南区成立，第一阶段轮选现正接受报名。当局要求申请团体需要签署声明，承诺成员没有从事可能导致或者构成任何违反港区国安法或者不利国家安全的行为，过往5年在区内举办或者参与举办不少于15项地区服务或者活动，当中必须要包括两类活动是支持或者配合政府政策，而小队成员亦都不能够有刑事定罪记录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解释，由于涉及公帑，对关爱队有更高的要求和更加严格监管，被问到政党都可以申请成为关爱队，会不会担心出现拉票、索取选民资料等情况，麦美娟说，每队关爱队都要提交符合该区区情的服务计划，举例如果有人申请资助只是用来派福袋，必定得不到评审小组的支持。他强调计划的设计并不是要令到某些团体容易获选，而不是要帮，亦都不是要帮某些团体做事。今晚是平安夜，警方会在港岛中区兰桂坊和西九龙一带实施人流管制和封路改道。港铁所有本地铁路线和轻铁7条路线将会通宵行驶，机场快线和迪士尼线除外。港岛线、荃湾线、观塘线和东铁线将会在夜晚8点开始加强服务。港铁巴士506、 K51 和 K54 就会延长服务时间，部分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会调整或者加强服务，电车会在下午和黄昏的繁忙时段加强服务，天星小轮来往中环至尖沙咀的服务会延长到明天的0时30分。运输署呼吁市民尽量使用公共交通服务，避免揸车去到繁忙地区。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朝早相当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圣诞节假期，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后期天气转冷。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3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都系正常啊，只系九龙入口车多少少啦。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都有啲爆水管啊，急收提一提你啦。九龙塘嘅深华实道有水管急收，深华实道去翻根德道方向，介乎窝打老道至到德云道一段啦，仍然系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另外啦，蓝田嘅德田街有水管急收，去德田村方向近住连德道嘅快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学功夫可唔可以令小朋友遵守纪律呢？ 唔识、啊。 学武术可唔可以锻炼细路刻苦耐劳先？ 唔知咧。 边个可以答我哋啊？ 问我就得啦，我系郑家豪。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亲子百分百，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仲可以网上重温。 由2022年12月31号开始，每个购物胶袋的最低收费由5毫加到1蚊。大家要留意，购买冰冻或冷冻食物再没有免费胶袋了。只有没有包装或未完全包装的食物和非器物包装的餐饮外卖才有免费胶袋。每次交易应尽量只用一个，抌少啲，悭多啲。 但是他们都很大年纪了已经、所以身体上面都可能差一点，所以我经常都在想、如果那段时间我不要理那么多，我就回去陪他们，会不会有第二个的我走出来呢？我这么多年 我永远永远一讲起家人我就很难受。 我是吴若希，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我是李志刚。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继续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啊吓，咁啊有个 news 都出嚟，国务院咧今年咧11月批准咧港车北上计划啦，咁啊呢个计划咧就争取明年啊第一季 Q1 咧就公布详情嘅，咁啊年内就会实施，即系点样2023年咧都应该好大机会实施噶啦，咁啊据啲报章了解咧申请啊嘅人。 申請人的車輛每次進入內地可以停留不超過30天，即是你可以停到、大概29日，即是一個月到，每年累計停留不超過180日，都、大概有半年到時間都可以，即是叫做上去落去上去落去， 其實都幾方便。 是啊，不過那些牌照不知道是怎樣，舊時成日都說要中港牌才上到去，或者那些越 A 越 B 那些，現在究竟個情況 聽說呢，我聽說呢就應該是不用的，即是不用再套一些牌啦、但 是省回很多錢、 但是只是在廣東省裡面開的、但是呢我都聽說一個問題啦，就是大家都要可能會擔心，因為有很多車我們未必是一炮過、叫做、不是一炮過那些怎麼處理呢？ 什麼叫一炮過？即是一炮過 付款、 即是未給完錢的，供緊那些就不可以上去， 因為供緊的時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的保險和合約呢，即尤其是你做貸款那 份合約啦、還有你份車保呢，其實都是不給你北上的。 我真的不知道，我很少看，亦都沒有很少駕車北上，很老實說一句。所以、PC 這個都是一個溫馨的提示和一個即資料，大家即要上網、去了解相關的資料，如果不是盲中中，很多人說真的都是供緊車啦、即你好少話一炮過咁樣比啦、我啱啱供完一部，但你都會即刻喺度諗啊，係咪時候換車咧？有陣時人係咁噶嘛，供完一部就覺得啊，都差唔多咯、可以一換一，會唔會跟翻政府電能車啊、點點成成啊嗰啲計劃咁樣？好似文雪嗰個電能車一換一，又唔知幾時可有機會會轉噶喎，咁啊會唔會趕緊喺政策改之前又試試佢咧？即呢啲有陣時市場都會傳出啲風聲噶嘛，係咪先？ 即我都聽說好多啊，因為尤其是個政策應該係2023年尾就完啦，未公布會唔會續啦？ 係啦係啦， 即係會唔會再？ 因為到時可能已經會估算到，喂，到時可能電能車太過膨脹咯，膨脹到一樣嘢就係啲充電站又配唔配合得到咧？咁如果喺到議會嘅時候，大家攞出嚟討論，可能即係某一啲嘅 policy 有機會改動嘅喎。嗱、唔好講剎停呢兩個字啊， 冇錯， 有機會改動。咁改動又牽涉到我哋嘅購買計劃，咁啊又牽涉呢、 始終都係優惠政策嚟噶嘛， 係啊係啊，優惠唔會成日出現噶嘛， 係啦，如果始終都會有完嘅一日嘅， 長期出現就唔係優惠啦。 但係大家都要留意係先，買電能車咧，可能有一啲嘅公司咧，講緊係而家去到。即係現在訂車或者前幾個月訂車，我聽說係講緊2024年都未到，即係2024年年頭或者第二 Q2 咧先到到車。 哇！真 係咁，即 係 話你嗰啲咧攞車咧就完全趕及唔到個一換一嘅優惠。 因為咧連國產品牌咧，我有朋友都啱啱添置咗一部國產品牌車。我以為咧成日都諗住近啲啊，即係你哋訂嗰啲歐洲車啊成咁樣。OK。Q 三好 ，Q 四好，第三季攞到車，我覺得即係合邏輯，即係扮嘢都好話，誒、歐洲運過嚟㗎，先生阿蒙生係咪先？阿施生咁樣係咪先？咁但係你成日都諗啊，內地啲品牌應該。suppose 係會快少少啦，我當你山東運過嚟， 其實冇關係 啊， 都係船運過 嚟。係啊，但係個重點就出嚟啦，就係、我有朋友都訂咗一部內地品牌車，內地品牌依家有三隻品牌都喺香港都不斷擺展銷會啊嘛。係 係係係。 咁跟住就諗住啊博取買啦，廿零萬咁都幾抵玩、一換一之後，跟住點不知佢話都要去到七月先攞到車咯。你估唔到噶嘛？即係大家覺得即係相對 講一次啦， 講一次，但係。你有陣時買車嗰個心態就係買 即刻又最好啦， 等一兩個月你好嚟啦，你冇話等到七月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呢啲都係叫做考量之列啦。今日我哋灣區生活一小時都係講車嘅 topic， 講得比較多少少嘅。 冇錯， 咁啊聖誕節啊都係有好多 car show 啦，咁啊大家去睇下。我覺得有陣時你未必一定買嘅，譬如喺車展入面你都睇下呢啲內地電能車嘅品牌啦。啊，點解會越做越好，會飛升國際，股價咧會上到雲？上边咧云端咁高咧，咁所以就你都睇下，哇！人哋啲中控台真系好鬼靓啊！ 每年圣诞啲优惠都特别多噶， 系啊，咁解 同埋特别多嘢送噶。 嗱，不过除咗圣诞再优惠，新年都多嘅。 唔系因为大部分 呢两水 系啦，因为大部分大家都会赶及，可唔可以喺圣诞买完之后，新年就可以揸新车啦？咁样 系啊，咁啊， 不过今年新年就好近， 好早好早 好早， 一月廿二号就大概初一初二啦，咁样即系同大家睇翻 schedule 嘅话，咁啊，总之大家。一家开心就得啦，吓呢个都系核心嚟嘅。好啦，听只歌，转个头翻嚟咧，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你扶我，遇上要你陪我一霎眼变光。风都早已残破，弯曲小径行错亦信我。内心需要你清楚，或许得你最认识我。我半夜由你附和，陪我走最斜的斜坡。风奔向了山，天拥抱了星，荒郊野岭中只有我共你。分一半微笑，分一半迷茫，你是我被世的自由星地。多荒诞世间，多险恶竞争，不需要太多，将一切抛弃。分一个背包，分一半牛奶，你是我捱破困境的勇气。低温给我怀抱，灰心听我投诉，只有你做到。山坡险要无数，中间失散情侣大半数。上天将我这孤岛，得知委派你做水泡。你自愿离弃大路，陪我就雪岭不畏高。风奔向了山，天拥抱了星，荒郊野岭中只有我共你。分一半微笑，分一半迷茫，你是我离世的自由星地。多荒诞世间，多险恶竞争，不需要太多，将一切抛弃。分一个背包，分一半牛奶，你是我捱过困境的勇气。山路中几多次跌低，残破帐篷挡不了冷风雨势。和你一辈子，谁又怕一身冷厉？荆棘太过多，伤口太过多，崎岖里更加感到我运气。分一半晴朗，分一半泪雨，你做我狼藉点做人储备。一起去借火，一起去借宿，漆黑里更加欣赏多优美。怎么看财富，怎么看名气，灿烂满完结，我只需看你。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 P C 施俊卿。 联络明志炫，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P.C. 头先讲完港车北上啦，咁啊又讲下买车啦，咁啊讲到开心嘅，咁但系调翻转头啊，仲有啲关于汽车嘅嘢同我哋分享。 系啊，主要系咧，因为咧我粤港澳大湾区咧有一个叫做联手全球嘅招商行招商活动啊， 嗯， 今次咧。讲紧咧签约咧去到2.8万亿嘅机构啊， 系 系啊，即系其实系2.8万亿嘅钱啊， 系系， 即系大家愿意去投资，系啦、啊，超过300个企业咧愿意嚟到大湾区发展啊， 嗯， 系、啊，其中咧有一个咧系讲紧一啲韩国嘅企业咧喺呢个大湾区里面咧建立一个氢能嘅无人车示范区。 其实咧，依家大家都拥抱氢能咧，特别喺投资市场咧，即系讲嚟讲去都话，即系有啲可持续发展嘅能源咧，氢能咧系大家兵家必争之地，嗯、即系世界各嘅各个国家都系咁样。咁中国发展氢能咧，亦都系有一手嘅，亦都系前瞻嘅，有领导地位嘅、嗯。不过当然啦，个技术含量咁高嘅嘢，我同你都真系唔识讲啦。即系关于氢能同埋锂电池嘅发展，我哋真系企喺度啊！真 系。即系究竟电池嘅改变会系点样啦？跟住有冇再新嘅能源啦？甚至其实我以前都细个嘅时候喺度谂，喂，其实磁力嘅正极两个正负极啊，或者正正啊，会唔会可以产生到新嘅能源出嚟咧？ 应 該係會㗎，我睇 Iron Man 都係咁樣㗎，第一二集鋼鐵奇俠。 因為你磁浮列車都係可以透過呢一樣嘢去令到。 係啊。 系咯， 系，但系当然啦，呢啲我头先都讲啲技术含量咁高，我哋边度识啊？系啊，不过往后即系都想请下啲嘉宾嚟讲啦。讲真，嚟到年尾咧，我有阵时都觉得作为一个小总结，今年都系感恩嘅，即系感恩有我好拍档 PC 啦，即系带咗好多好嘅嘉宾嚟到本节目嗰度啦。咁因为我哋都有特别系疫情比较严峻嘅时期咧，我记得今年咧我哋有试过 Zoom 去我哋试过电话去 做访问啦、 做访问啦、试过电话去做节目啦，有阵时我又病下，有阵时你又病下啦，有阵时要预录啦，因为有阵时即系总之好多突发嘅一啲情况都会发生，即系唔好。大家可能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喺度啊，你哋本來一個 weekend 節目啫喎，咁但原來我哋做嘅前期或者後期其實都多，特別係約嘉賓，個嘉賓會唔會臨時突然間兩條線咧？係咪先？咁兩條線咁又要 處理、啊， 又要揾另一個嘉賓噶咯喎，咁係啫，佢嚟唔到啫，咁做電話訪問得唔得啊？但係你都知道兩條線隨之而嚟就係一啲叫可能戒玻璃嘅喉咙痛楚咁样，佢又讲唔到嘢，你又唔好意思叫人哋都帮手咧咁样，咁所以呢啲都系今年我自己觉得感受比较大嘅。 失方向感抱怨生命无错处，你永远企我身边，一弯背影还会有呼吸，要活到更丰盛，身体要强健过心境，给你知道尽尽心比长期之定，春天我学会期待与憧憬，暑天之气直狂热地飙升，真想给你听，还是我活跃心跳声？如常休息，如常争取，如常追赶，尽量在事业寻乐趣，努力自愈后遗症，我向着浪潮追，就算辛苦都好，谨记喝水，你沉默离队，却记住我心里，绝望时提醒我不可气馁，无力感到只可以气力捱下去。我怕你会有一日扮优秀长到我手上，期望你见证我战胜哀伤，衷心赞赏。秋天气候转凉，外套海上冬天有雪落，平静地欣赏，撑得很勉强，无谓勉强。你自愈令到我失常，如常休息，如常争取，如常追赶，尽量在事业寻乐趣，努力自愈后遗症，我向着浪潮追，就算辛苦都好，因意喝水，你沉默离堆，却记住我心里，绝望时提醒我不可气馁，无力感到总适应了，自然面对。漆黑的边际似回响，些牵挂你的歌如何唱，望向天，以人合唱，你地会满足拍掌。如常休息，如常争取，无常的一天尽量在闹剧来面对，节日召开派对，有太多美剧要追，对抗空虚，任时光在将我推，过去是回不去，寂寞还是拥有新的兴趣，明日之旅依稀有 特殊伴侣，呼吸很正常，你别要有 依家譬如你話疫情放寬，頭先 PC 有講疫情稍為放緩啦、我係覺得真係感恩嘅，真係感恩。你咧，你有冇啲類似嘅感覺或者感觸可以 share 下？ 我覺得其實係大家去面對咗成個疫情啦，即係可能都係一種進步嚟嘅。我自己覺得即係大家對衛生呢一樣嘢去關注咗啦， 係即係會戴多咗口罩，擦多啲洗多啲手，即係所有嘢都會健健康康咁處理。係 啊，即係亦都會留意我、其實我哋。个生活环境可以点样去改善？即系例如讲紧我哋点样去扑灭鼠患啦， 系啊，系咪？喂，呢、這个扑灭鼠患真系已经见到有力度噶啦，不过我觉得力度可以加大咯。我自己大角咀区，我仍然见到好多老鼠啊。琴日睇报纸咧，咩啊？太古城啊，都系遍地老鼠啊！即系老鼠真系好劲噶，我想讲，佢劲到咧 pandemic。COVID-19 咧都有好多人搞唔掂啦，老鼠系繼續可以出嚟，唉、真係難搞，真係難搞。 有關嘅部門係需要留意。 太多嘢食啦，香港真係， 係啊， 人食唔曬，老鼠啊，話真係美食福地，可能真 係。同埋我哋都會留意就係、是、可能尤其是越嚟越多新嘅政策出嚟啦，即係例如可能係膠袋徵費 啊， 垃圾徵費 啊， 隨即就進行啦，膠袋徵費嗰、一日就五毫子變一蚊。 係啦、冇錯。咁同埋有部分可以豁免，有部分唔可以啦。其實係有變化嘅，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咁但我自己就覺得，我隨住可能大家生活嘅進步咧。點樣可以令到個環境改善一啲、令到大家生活上裡面有一啲改變。我自己喺尤其是喺呢三年裡面覺得、大家原來對、健康啊或者對呢、這個、清潔啊都關注咗好多嘅時候，大家就會去愛惜身邊嘅嘢多咗。 係、啊，呢、這個都係重要嘅。咁、好好守望我哋嘅屋企啦。真係香港嘅屋企啦，同埋好好守望我哋自己本位嘅屋企啦，都係呢一年我哋學識嘅嘢嚟嘅。好，今日早上咧，多謝我嘅好拍檔施俊慶啊。咁下集咧，我卅一號年尾啦，年頭年尾都見到你。 每年年尾最想睇到嘅，其實你問我會係煙花。 係啊，不過今年好似難搞少少， 係 嘛？不過唔緊要嘅，好似話幻彩榮香港上邊都會放啲煙火嘅，咁但係就唔係舊時用船放啦咁樣，咁、都明白嘅。咁總之大家大時大節開心咪得咯，係咪？好，唔該曬 PC，thank you， 拜 拜。 即管戀愛不要等，忘我一刻即將發生，也懶得管開心痛心。全身傷勢通通不要緊，如同初添加的快感，唯一不想一個人。原來明知想戒的人，愛到天昏轉眼地暗，我不在乎生命長。But you wanna be the one， 原來迷戀偏偏更吸引，前河山車知覺劇真，我想下沉，太想下沉。Diving into love and pain， 跟你相爱相杀数不清，希望太痛楚纠结的心情，你要我爱你我愿做动静。 We'll be diving into love and pain， would you wanna play this game， 不爱清醒胆战心惊， give me love give me pain。只想玩出了火，留铭心刻骨的痛楚。沉溺感觉通通很赤裸，投入得不想知结果，谁管一生一世梦，完全无需分这么细，旧也不想等到下世，痛苦亦成小问题，即使这种痛最彻底。We'll be diving 心情，你要我爱你，我愿做到清醒，Would be diving into love and pain。